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。一海奇珍赏听，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，京城听戏何处去，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名家名段，上半时段请您听的是2016年5月我们录制的四郎探母实况。说到四郎探母别宫这一场，我们广播节目当中呢很少播放，说的是铁镜公主把到来的令箭交给杨四郎出关，虽然篇幅不长，唱腔呢也不繁复，但是短小精悍，很见精彩。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杜振杰、张惠芳联袂为您带来的演出。杜振杰饰演杨四郎杨艳辉，张惠芳饰演铁镜公主。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杜振杰、张慧芳主演的京剧《四郎探母》片段，这是别宫一场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听建帝和建娘两场的实况录音，这是2016年5月寻梦承泽系列演出的实况。杜振杰先生和他的团队在演出的舞美设计上做了新的尝试，用两个舞美装置代替了二道幕，节省了换场的时间。您也可以听得出来，整个演出的节奏更为紧凑。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欣赏杜振杰主演的《四郎探母》片段。杜振杰饰演杨艳辉，康静饰演佘太君，包飞饰演杨宗保，宋浩宇饰演杨延昭，司古、刘洋、操琴、艾兵、吕勋福。 杨家有后，待我谢天谢地。 当谢天乐地。大四哥失落翻包，衣食无灾，怎样逃出虎口？ 啊，一言难尽呐。 坏了四个 见母亲。 罢了，儿啊，已经晋升而进帐何事？ 恭喜母亲，贺喜母亲。 为娘喜从何来？ 我四哥回来了。 哪个四哥？ 失落番榜一十五载，燕辉四哥回来了。 燕辉儿回来了，他现在哪里？ 现在帐外。 快快唤他起来！ 是。四哥， 四哥，母亲 唤你回来 了。